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752， 日元 103.63， 瑞士法郎 0.885， 加元 1.27， 人民幣 6.54， 英鎊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216， 澳元對美元 0.75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31美元，卖出1855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一样系呢一个时间啦，差唔多呢个钟数吓，喺5点钟新闻之后咧，清晨爽利节目咧就开始啦。同寻日朝一样，呢一个时间嘅温度咧都系14度啊！啊，寻日朝13度都试过，咁啊，不过觉得好似琴晚黑瞓落系冻啲，今朝咧又好似冻到唔系好远离开嘅被窦咁，好耐冇呢种感觉。唔愿起身咧，佢成日眼瞓啦，冻而唔愿起身咧，好似好耐都冇喺我嘅感觉度有，系今朝早有，唔知点解啦吓。咁仲谂住系咪自己都好强壮咗？因为我都系一个比较怕冻嘅人啊。咁冻到即系喺个被窦里边啦，你知啱瞓醒嘅时候，知道要起身去即系工作啊嘅人咧，就会觉得嗰阵时嗰张被咧系好温暖，真系好唔舍得离开被窦。但系好多嘢咧，你都系有呢个嘅情况出现啊！有开始瞓落床嘅时间，你就有呢个要起身做嘢嘅时候，任何嘢都如此啊！5点08分嘅时间，今日咧就系12月16号，农历系11月初二啊！睡公主当年话唔醒，只要有一个爱佢嘅人锡佢一啖咧，就会醒。喺翻呢个世界，愉快生活。 梦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曾历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 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见，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像冰封，谁奢想一生都抱紧，至少一刻快感，亦当缘分。夜半再相见，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 Jam 的睡公主啊，当然就不想一睡不醒啦吓。故事咧就系即系要制造咁样嘅情况咧，然之后有一个爱佢嘅人锡啖佢就可以醒，可以重返呢个人间生活。咁啊，跟住咧就过住美好嘅生活咁样吓。我哋都希望咧就系每日都精神抖擞去起身，然之后咧就开始一天嘅工作，有休息有瞓觉嘅时候，亦都有工作嘅时候啊。咁而家咧喺我嚟讲咧就是一天嘅开始啦。五点新闻后一路至到六点半钟咧就是清晨爽利嘅时间。今日咧亦都系喺四个台联播嘅，我哋喺上个星期六啊，12号朝头早开始咧，清晨爽利就系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亦都啱啱差唔多系好冻嘅时候吓，呢几日系冻，不过咧下个礼拜又话好似话暖翻，睇睇详细嘅天气情况就系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是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7度。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在未来的几日呢，朝早呢仍然是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的温差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And it's been the ruin of many a poor boy. In God, I know I'm one. Animals 的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在你家附近的方向是不是会朝早透过望出窗外就见到这个日出呢？日出而作，见到太阳从东方升起，都给你一种好像我有很多事在手的感觉。朝早就是了，我成日这么长还有很多时间去做事，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都不定。有些工作都会是自己喜欢的而去选择了那种职业。做人都是的，经常都说如果找到一份是你又喜欢的一个那些玩意又好，当一个玩的心情，或者是你的理想，你找到那个行业呢，都是一个是幸运，同埋你都要有一种感恩的心，亦都可以再投入呢去发放你的光芒。咁当中间唔中可能都会有一啲棘棘地嘅时候，就每一个人都有㗎啦。去到一啲樽颈位，唔知点样去继续向前嘅时候呢，这个记住其实是一个必然嘅过程。人生怎会这么多顺遂的事啊，到了 KK 地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考验，就等你思考一下，是停一停想一想，自然呢有一个方法可以绕过那个的障碍，而又继续走向这个康庄大道。在整条大道其实都不是你一个孤单而行的，在你身边还有很多人支持你，一齐携手向前就最好啦吓。 谁知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点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世界变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本来是一首独唱的版本，卢冠廷的太太唐书心写的词，陪着你走。

我做马和做牛，割到几时只有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大埔丰年楼一私单位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在11月15号或之后到访过丰年楼一私单位2小时以上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再有公屋纳入强制检测，观塘宝达村达二楼和彩云村明丽楼分别有4个单位有居民确诊，当局都向居民和逗留人士发出强制检测令。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再多2人确诊，是原有确诊住户的家人。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累计123名病人不治。政府宣布有6间酒店可以提早在星期五开始以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包括荃湾帝盛酒店、湾仔帝盛酒店、澳华行旅香港仔、富豪东方酒店、君怡酒店和九龙酒店。当日起，所有经机场抵港并将入住指定检疫酒店的人必须乘坐政府专车直接前往酒店。政府表示，指定检疫酒店计划的全面实施日期为今个月22号，届时所有36间指定检疫酒店只可以接待从外国抵港检疫的人，从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人士如果选择在酒店强制检疫，需要选择非指定酒店。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团队正是筹备下个月的宣誓就职典礼，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仪式规模将会缩减，拜登一方呼吁支持者留在家中透过视像方式参与。另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打破沉默，祝贺拜登和贺锦丽赢得美国大选，两人之后通电话。拜登表示，纵使双方在多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但在多项议题可以合作，双方同意尽快会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个会议上向保守派议员表示，对当地的新型肺炎疫情趋势感到担忧。路透社引述与会消息人士报道，默克尔在会上表达对疫情趋势的担忧，并警告出年一月至二月将会在德国非常艰难的时期，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病人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另外5个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会合作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声明表示，8个国家将会分享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并在透明度等领域作出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99点，升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4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2，日元103.6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8美元，卖出1854.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法医研究所 死亡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当中的意义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朝头早起身呢记住啦呢排啦真係要着多件衫千祈唔好俾自己冷亲啊你知啦以往嚟讲病都系唔想㗎啦病呢又要成日喺度休息啦又唔可以呢就揀选你啲好心爱嘅嘢食喺病嘅期间又唔食得㗎嘛咁呢起码都要有即係起到3日到啦前前后后咁叫做好啲啦即普通嗰啲咗。咁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呢个新冠肺炎期间咧，更加要令自己健康，千祈唔好病。一病咧，你就谂下吓啊，要去诊所啊，甚至乎或者去医院睇嘅时候咧，而家咧都系即系严阵以待噶嘛。咁免得过咧，都系唔好去呢啲地方啦。咁但系留在家中工作啦。咁如果你要去买嘢买餸，都要继续生活噶，又唔可以因为咁咧而冇晒你一啲嘅生活。嗰种生活唔系话你吃喝玩乐嘅生活，系你基本你要生存嘅生活咧。咁你冇得讲，你就要都要做。系譬如你去买餸或者有啲买啲日用品等等嘅咧，咁你都要做。咁只要嗰句都系做好你自己嗰个卫生嘅措施，喺出边掂过任何嘢，就唔好掂自己嘅眼耳口鼻咧。咁啊，比较上系安全啲嘅。日日都系咁样嘅生活，我发觉系。好似越嚟越比以前咧更加系卫生咗嘅，有部分嘅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即系唔系话代表以前系唔卫生，而系以前冇谂过嘅嘢啊，掂嗰啲嘢你要即系搓手液啊，或者喷火酒啊咁样。 是很短时间之内你掂过啲咩你都想会咁样，就希望系健健康康。咁起码呢个意识都系好嘅。咁啊喺天气冻嘅时候，更加要保重自己，就系唔好冷亲啦。咁话天气冻咧呢几日都系啦。咁但系即系嗰个体温嘅感觉咧，人人都唔同。有啲人又话琴日冻，有啲人话今朝冻。喺我个人嚟讲，我又觉得好似今朝好似寒少少。不过我的感觉不代表是你啊。今天就是12月16号。农历的日子是11月初二。清晨时间接近5:08的时候，今天的温差呢现时14，最高大概17。这首歌曲的引子就是这个破晓时分，歌曲的编排呢比你想象到是一个很宁静的朝早。 遗弃的声音又遗弃的感觉牵剩下多少，不听不捉摸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管不了 破晓时分啊，不过唔系徐小凤破晓时分，系林忆莲嘅破晓，就系、是、划破呢个黑夜嘅时候，慢慢见到曙光初现嗰啲破晓时分。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咧，都应该仲系天黑黑嘅时候啊，5:44啊，室外气温系14度，今日最高17度。咁啊，每一日咧，大家都好注意啊，到底今日有几多钟咧？咁由即系呢个。三位数字慢慢去落返两位数字，不过呢都好似慢慢地水啊。寻日都有98宗啊，包括咗有9宗输入个案，而其余89宗呢都係本地个案，当中30宗係源头不明。至于59宗嘅相关个案之中呢，咁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又多两个确诊啦，东头村桂东楼又多两个，亚洲博览馆嘅检疫设施又增加一个人染疫，一田嘅沙田分店又多一个，歌舞群组又多一个，日出康城嘅九期又有一个。至于喺大埔丰年楼嘅外佣宿舍呢，就增加8人染疫。哇，听到嗰啲咁多，呢、這个有一个，嗰、那个有一个，有啲有群组，都系有少少嘅危险吓。咁啊，所以呢，如果你家中有啲姐姐嘅呢，咁都应该系劝喻佢啦。佢一个礼拜都有一日假期㗎嘛。咁呢就係都係在家，真係叫佢在家工作啦。呢、這个时候呢就应该就法理上係有一日要休息嘅。咁你可以叫佢在家，就唔使工作，佢可以休息嘅。咁样佢起码喺屋企里面呢都安全啲呀。但係可能有啲姐姐呢就佢觉得佢都好乖嘅。唔出去啦，唔去即係同啲朋友相聚。宁愿喺度，佢又会愿意同雇主一起做嘢啊，系再煮多两餐饭啊，咁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家人嘅感觉咧，咁又冇乜所谓。咁同你屋企嘅姐姐融洽相处嘅时候咧，起码佢都觉得自己一个人喺香港吓远离家乡嚟到工作嘅时候咧，都有呢一个雇主呢一家人喺佢背后支持佢，因为佢自己远离家乡都好挂住佢亲人，到底佢嘅情况点咧？嗬？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绝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身于都市，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气，愿君跨海你身边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关怀 为你的阳光空气啊，朝头早咧嗰种宁静、一种舒服的感觉咧，都其实是一种享受嚟噶。一日的开始，好多人都未起身，自己就俾人早啲起身，就用多咗好多时间，好似听好熟咁系嘛？啊，洪仲钦就咁讲噶啦。朝头早起身咧，佢都要去做个运动，每一日咧都系惯性咁做咧，就系、是。多年如一日吓，咁系啊，好多人讲开就一做运动咧，最初就唔中意，但原来做落咧就会上瘾。咁其实呢一个好好嘅习惯，上瘾系非常好嘅呢种上瘾。咁政府都吓，即系卫生防护中心都系啦，要 keep 住自己健康嘅做法。其中一样咧就系多做运动啊，每日起码30分钟嘅运动。咁而我哋逢星期三咧就有雷洪德博士，亦都系提醒大家要多做运动啊。咁如果大家系有睇 Facebook 嘅话咧，咁啊！呢排咧，清晨我哋咧都拍咗好多啲宣传片，就预告定咧我哋嘅嘉宾啦，佢会讲啲咩话题？咁啱啱最新嘅条片咧，就系吕博士提及到咧，我哋要多啲户外活动，除咗吸收呢、這个靓啲嘅空气啊，大自然嗰个系在自己怀抱嗰种感觉好舒服之外咧，对你嘅眼睛咧都有健康嘅作用，因为就系平时咧我哋对电脑对得多啦。工作又好，翻学啊，学生哥佢哋做功课啊，都系对住部电脑。咁其实对得耐咧，你都攰嘅。唔好讲净系电脑啦，手机都一样系啦，眼都蒙埋系嘛。咁所以咧，咁上下时间咧，就要俾自己唞一唞，望远啲，望下啲绿色嘅呢个环境咧，就系对住眼睛系有帮助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咧就留待啦。一阵间系雷博士就会同大家分享。咁喺呢条片里面呢亦都教咗大家做一个动作嘅，做一个即系大腿肌肉嘅运动。其实好简单，你只脚提起即系系侧少少咁样打圈咁，左右脚咧都要系交替咁样做，咁咧就可以令到你。血液循环啦，血液循环嘅身体暖啲吓，天气冻都唔好怕嗬。现时温度14度，朝头早有啲人咧都起身啊，中意咧哦，冲杯热咖啡，闻又香啲，个人又醒啲，又可以一尝自己饮咖啡嘅心瘾啊。 话正多合我心，为你煮咖啡。 系啦，冲一杯热咖啡，好似暖啲嘅感觉，暖在心头系嘛。今朝早如果你唔愿起身咧，都要噶啦，睇住个大钟，一分一秒过咗，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六点钟啦。今日天气咧大致系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咧就系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是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的温差较大。今日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概是4，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14度，相对湿度74%。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谭永伦。通常我每天我差不多是在8点前我都会醒的，因为生理的时钟就会叫醒我要去洗手间的。我起身我就会做几样东西的，我要看完全香港的各大报纸，亦都会看新闻，看完新闻和看完报纸我就会吃早餐，吃完早餐我就会打电话问我助手今天要做些什么。如果是時間許可，我就會做下運動，跑下跑步機，或者是在跑步機跑下步咁樣。跟住回嚟沖完涼，我就會去準備我嗰日要做嘅嘢啦。咁啊，祝大家咧同我一樣，日日都開開心心，清晨爽利。 阿伦咧真系大把好歌听啊！呢一首呢只歌咧，呢只唱片咧一路都好卖得啊！当年可能你都跟住唱又跳噶嘛，《爱情陷阱》。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笑笑看看我，将是望着你，问我心已碎。 在85年的时候呢，爱情陷阱呢都攞好多奖㗎。在呢个乐坛上佢都攞奖无数，最后呢佢都要系话唔攞啦。咁但係佢仍然呢系热衷于唱歌，热衷于系喜爱佢唱歌嘅工作。我哋都系有呢一份嘅热诚去面对我哋嘅工作，先会做得更好更开心。好啦，六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省你啊。 应对非法内容、侵犯基本权利和故意操纵影响选举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并要公开平台上政治广告的细节。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7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199点，升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4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19美元，卖出1,8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小明坐火车，坐火车到哪一方？ 铁路交通又点知系儿歌咁儿戏？ 喺香港，地铁嘅路线图往往都会影响我哋对地方距离嘅认知，而轨道交通都影响住市民同社区嘅发展。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一齐讲铁路，从政策、文化、城市发展等等多角度探讨铁路交通。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 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朝头早同人讲声早晨咧，系应该要讲嘅对白。唔识嗰个咧，但系你都熟口熟面，就隔篱邻舍嗰啲，你虽然唔知佢姓乜嘢啊，咁都点头吓，或者讲声早晨，系一个最好系打开话匣子嘅一个做法啦。早晨，早晨，咁多位，新嘅一日开始啦。呢一日咧就12月16号，农历系11月初二，今日系星期三。而家咧6:02，今日天气都仍然系冻嘅噃，冬季。季候风啦，就系正系影响呢个广东噶。而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日最高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咧喺未来几日咧，朝头早咧都仲系相当清凉嘅。下周初咧。大致天晴啦，日夜嘅温差较大。咁而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嘅。气温仍然都系14度吓，由5点钟翻嚟到而家都系14度，湿度咧就系75%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二月中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星期三嘅我哋嘅老友记啊，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嗯，仲有半个月到咧，就系完咗呢个2020年啦。有啲咩大家要谂下，我哋去旧迎新啊，唔好嘅嘢咧就要改变啊，咁样样啦，系嘛？ 系啊，我谂全香港嘅市民朋友都系梗系想赶走呢只病毒。 系啊，一定系啦吓。咁啊，赶走病毒之余咧，其实都要检视一下啊，通常都会系噶啦，回顾一下自己有冇啲咩做得好，有啲咩做得唔好，包括系读书啊、成绩啊点样啊，你做事啊，或者有冇啲咩惰性嘅嘢，你都冇去除啊，呢啲都系要做好噶。 咁所以嗱，逢星期三我就喺呢度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啦。咁疫情期间咧，你都要量度下你嘅腰围，睇下系咪阔咗啦。 我以为你话量度温度，而家惯咗嘛。 系啊，咁同埋即系量度下你嘅体质啦。因为整体嚟讲，疫情咧就系全世界嘅数据啦，包括咗世卫嘅数据啦，咁我哋香港嘅数据啦，都系普遍嘅人咧个肌肉量咧都会系比较差咗。 系。 咁啊，呢个真系值得担心嘅。咁我哋成日都讲话运动老中青三个组群都要注意啦，咁所以今日我咧就特别咧想讲下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而家都休息紧啊嘛， 呢个月份都唔使翻学噶啦， 系啊系啊，咁仲有运动，即系我哋讲咗好多身心嘅益处啦，咁今日都可以讲下运动同小朋友嘅眼睛嘅健康咧，都有好多嘅研究发现，两者咧都有啲关 系 嘅。 咁首先，如果只系讲话眼睛嘅问题咧，小朋友咧对得电脑啊、手机多咧，只眼都已经系唔好啦。 冇错啊，嗱，即系疫情期间所有啲学校啦，大中小学啦，我哋大学都系啦，都用晒呢个网上嘅学习。咁网上你睇乜啫？你唔系睇住个老师嘅，你睇住嗰个咁嘅屏幕。 系 或者你用手机嚟睇咧，那个屏幕更加细。 咁啊，仲 哇！你個焦點聚焦嘅時候咧，好辛苦嘅。 係啊，咁所以呢度都有啲數據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咁、中文大學咧，其實喺早前啦，都有啲數據咧，就係佢哋眼科嗰邊啦。咁眼科醫生佢哋啲朋友就話喺疫情期間咧，就發現咧。啲學生咧，主要中小學生啦，因為佢哋針對學童比較多嘅數據啦、就話俾我聽咧，佢哋嘅近視係深咗一倍喎。 哦，就係、是、呢個疫情， 即係100度變200度，200变400。 喂，咁好緊要噶咯喎。 係啊，呢、這個最大嘅問題咧，嗱，呢啲近視眼睛深咗咧。即是大家在公共的卫生来讲不会觉得很紧张的嘛。眼深一点啫咪配个眼镜咯。但是如果你说人人都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社会的。 我想起即是以前如果啲喜剧片里面呢即是形容一个人呢可能他会很卡通好笑呢就梗是个眼镜牵动近视镜好多个圈圈咁构成一个好笑的现象咯。咁如果呢个情况是这样的呢难免将来就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咯。 是啊，咁啊，其实咧，世界卫生组织咧都有啲数据关于眼睛近视呢个问题啦。咁而家全球咧，大约有14亿嘅人咧系有近视嘅。嗱，咁当然啦，除咗近视，仲有远视啊，其他眼睛嘅疾病啦。不过近视呢个情况咧特别严重啦。咁啊，世卫嘅专家都估计去到2050年咧，全球嘅近视嘅人口咧系接近一半噶啦。 哇，即系行埋即系两个一个咧，就 冇错， 系好紧要噶啦。 咁啊。影响咩呢影响我哋嘅医疗开支啦梗係你眼睛嗰个健康差咗嘅时候咁、到时就唔係排队去检测啦係排队去睇眼睛啦。 其实而家有时我都要同我父亲母亲都去复诊啲眼睛呢每一次去呢哇都係好长龙好多人啦、尤其是如果你年纪大咗个毛病就多咗啦。 冇错咁所以喺青少年嗰个时间呢细细个真係要注意个眼睛健康。嗱咁同运动有咩关系呢我又去睇翻呢十年度嘅一啲科研嘅文献咧，都发现到原来小朋友参与咗户外嘅运动，系户外吓，唔系室内吓，户外嘅运动吓，譬如落下公园玩啊，跟啲大哥哥、大姐姐、爸爸妈妈去下郊野啊、野餐啊咁咧，发觉呢个咧系可以帮佢哋喺个近视嘅情况咧。降低嗰个比率差唔多係可以降低一半㗎喎。 哇 即係两个都可以救到一个喎。 係。 咁同埋即係户外运动呢我哋成日都讲啦小朋友运动对身体嘅好处啦骨骼嘅健康啊精神健康啊情绪啊免疫系统啊等等學習都有好处啦。咁原来发觉而家越嚟越多嘅推广健康嘅专家学者呢都发觉咦更加需要呢係 sell 咩呢即係卖点呢就係而家学童嘅眼睛健康一定係要透过户外运动嚟开始。 其实咁样系都好嘅，等大家即系多啲去户外活动，多啲见阳光，一来对眼睛好，二来对你嘅身体健康又好吓。 系啊， 咁譬如你嗰个户外活动咧，平均可能我都一个礼拜只系去一次嘅啫。咁会唔会？ 咁其实唔系好够咯。咁如果喺眼睛健康同埋户外运动嗰个指引咧，而家就目前冇一个量化到嘅数据。 系， 但如果跟翻世卫嚟讲，就系5岁到17岁啦，即系中小学生如果。每日有60分钟以上的运动来讲呢、這个组群的小朋友呢个眼睛健康是好了的。咁呢个肯定的啦。咁、你话究竟是量化有时而家我哋目前的数据未能找到啦。咁、但係喺科研里面就找到一个好清晰的关系呢因为户外运动对小朋友的眼睛健康的保护呢就来自嗰啲光线啦、足够的光线啦是令到佢个视网膜嗰个多巴胺的分泌同埋释放呢是令佢有一个刺激嘅作用，咁同埋户外有个好处咧，就有一样嘢叫做维他命 D 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对于皮肤啦，同埋我哋身体细胞嘅健康咧都有帮助啦。咁而家喺科研上，当然仲要继续多啲嘅实证嘅研究，揾出两者嘅关系啦。咁但系过去呢十年，好多专家学者、医护界咧都基本上系好肯定两者嘅关系噶啦。咁所以喺呢度都真係要呼吁下啲家长朋友因为小朋友呢而家放假啦咁就一定喺屋企㗎啦。即係而家唔会啲家长俾呀啊前面你自己落街玩啦玩完夠钟返嚟食饭啦係唔会㗎。 而家唔会㗎啦而家呢一定要有个大人係跟住先啦。咁我可能係工人姐姐啦。 冇错啦咁或者家长啦。咁另外呢除咗户外运动之后呢亦都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就关心下小朋友嗰个眼睛嘅健康呢就留意佢睇嗰个屏幕嘅时间。 咁因為其實我哋衛生署咧，其實有好多嘅資訊啦，大家可以上去佢哋網頁睇下咧，非常之好嘅，我覺得，同埋更新得好貼地嘅。 好快一轉咧，就又俾啲新料你睇啦。 其實如果你話簡單嚟講，小學生啦，小學生其實佢哋嘅年紀咧，應該係每日咧，嗱衛生署嘅建議同埋世衛嘅建議咧，係唔應該睇呢啲屏幕咧，係多過兩個鐘嘅。 係，咁都係嘅。 喂，但係你諗下，你一上堂，堂堂都變咗睇住嗰個電腦， 係 或者睇住乜嗱我覺得睇住，如果你屋企係有啲大啲嘅熒幕咧，佢就可以坐得遠啲去睇啦。 嗯， 但係你可能有啲小朋友，我見 都係睇手機嘅， 手機個手機仲係好細嘅。 嗯， 咁長期隻眼睛咧係好集中喺某一啲咁細嘅嘢，咁其實嗰啲肌肉咧係唔能夠放鬆。嗱，一個好簡單嘅原理啊，嗱，譬如前輩兄，嗱，雖然而家大家睇唔到我哋啊，我哋喺直播室裏面，嗱，我哋一齊戚高個膊頭， 戚高 我哋戚高，嗱，大家聽眾一齊戚高，戚高個膊頭， 跟住點咧？ 嗱，跟住如果你咁樣戚高兩個鐘，你估下你會點啊？ 哇，喂，冇可能，你話一陣間咁多就得。 嗱，我哋而家放鬆，啊， 舒服曬。 嗱，頭先嗰個動作咧。就我哋模擬咗眼睛啦，我哋眼睛望近嘢咧，就等於好似我哋頸部戚高個膊頭嚟做一個肌肉收縮。當你放鬆翻嘅時候，你咪覺得好舒服咯。 咁如果你長期喺一個縮嗰個狀態縮上去， 冇錯啦，你嗰啲肌肉咪會越嚟越崩緊啊，嗰啲肩膊咪容易發炎啊，咁所以眼睛咧，嗱好多時都話眼睛粗啦。咁其實我都呢個為咗即係求證咧，其實好多眼科醫生我問佢哋咧。其实眼睛操咧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系俾只眼休息。最好嘅方法咧就俾佢哋咧系望一啲远嘅嘢。 嗯， 远嘅嘢咧就等头先我哋正如嗰个例子就系戚起膊头嗰啲肌肉咧就可以俾佢舒缓。 因为你长期系一个缩住嘅状态咧就攰。 因为其实我哋嘅眼睛球体嗰块片啦，咁其实系要靠周边啲肌肉嚟控制佢。 系。 咁所以正正翻翻嚟就系嗰个户外运动咧，令到我哋只眼睛咧。是望好远嘢噶嘛？ 系， 系咪户外运动一定望远啦？你无论你去到边，就算你话喺足球场、篮球场，你都一定系望到远。你望对面嘅篮，你唔会望住面前嗰个电脑啊嘛。 所以如果呢个情况之下咧，当然你就去一啲郊野嘅地方或者去公园嘅地方就好过。譬如你话，我落街行，我行商场买嘢，我只眼望远啲都得唔得啊？咁样 可以咁啊！我哋当然叫做好过冇啦。咁啊，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喺户外嘅环境咧，对嗰个眼睛嘅健康有个好处咧，就系、是。那個光線是夠 的， 咁因為我哋一般嚟講，譬如而家室內嚟講嗰個光線嘅單位啦，即係我哋用幾多個 lux 啦，咁你一般嚟講都係可能係二三百啊、三四百啊，咁屋企嚟講都唔會太光啦。咁但係户外講緊嗰個光線嚟講係以千計嘅 lux 咧，對個眼睛健康咧。是有一个好的作用。 但是有时人很懒的嘛，你或者是睡在床上看部机的嘛。咁其实睇、 哦、这个姿势的问题。 这个姿势根本就是你眼都不得的，你的光线不是那么好， 是、啊、 都攰的。咁、啊、所以呢最好呢都起翻身正正经经地坐在那里看啦。同埋有一轮疫情我不需要返工的时候呢我都有煲下劇的。其实看得两集到呢即是大概两个钟呢都攰的啦。 都等晒镜。 咁所以你眼都攰的，咁就适宜是停一停休息一下，哎做第啲嘢先。 建議下次前輩兄，如果你係再係咁睇咁耐嘅話咧，你休息嘅時候咧，休息嘅時候咧，你屋企會唔會有個窗門望到去街一啲遠景？ 我有個露台。 係啦，你出露台度，將隻眼咧望一啲遠，甚至乎望上。如果嗰日有藍天啦，望下個天空，望下周圍嘅嘢咧，其實對隻眼嗰個肌肉咧係個放鬆咧， 係 非常之好嘅。 嗱，啲人都話要望啲綠色嘢啊嗱，假設你當時環境係夜媽媽冇得綠色嘅時候。你整一塊綠色嘅圖畫紙咁樣嗰啲膜，可以頂住下得唔得？ 睇下你個遠近啦，都係望落街啊，或者望啲遠嘅好啲。不過你頭先講到藍天綠水呢啲嘅環境咧，其實喺運動之中係户外嘅運動咧，頭先我講到係真係好多時都會出現 嘅。其實呢啲幾好喎，啲都係大自然嘅嘢啊嘛。 係啊， 咁好天你咪就可以行出街就係一望就得啦，嗬？ 冇錯，仲有藍天綠水咧，對我哋嘅精神健康咧，好多研究都係有改善嘅。因为咧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系你去到一个舒适嘅环境咧，你会唔记得咗一啲烦扰你嘅事情， 系 咪？第一样啦，咁你令到你一个喺咁嘅环境嚟讲咧，另外一个可能咧就系你正向嗰边咧，你就将一啲负面嘅情绪咧。 咦，原来我有呢啲情绪咩？我都唔记得咗啦，冇啦。你睇个蓝天啊，即系白云吓、啊，青天绿水，系咪可以啊令我嘅精神健康好咧？咁好多研究都话呢样嘢咧系帮到大家 的。啊，所以嗱，如果你屋企你面对有海景咧，咪一样吓，可以哇望海好舒服。或者有时咧，你有啲人咧走去码头咧望下嘅，望下人钓下鱼啊，望下啲海水咧。你又覺得好舒服噶喎，咁樣嚇。 即係話時話嗱，我係少有喺大學裏面做嘢咁多年啦，我係冇近視噶喎。 喂，你真係好叻喎！你係咪以前好細個都有呢個意識咧？定係你係因為你中意運動？ 可以咁講啦，嗱，我係一個小學生嘅時候啦，小學生咧係一個好聽老師話嘅。我記得小學嘅時候，自然科同埋健康教育啦，當年有健康教育嘅老師啦。咁佢就教咗我哋點樣去保護眼睛啦，我就真係好留心嘅。 佢點樣教嗰陣時 候？叫我哋唔好成日耷低頭睇近嘢咯。咁、所以我家姐咧就佢有近視嘅，佢好似三年班嘅近視，因為佢好中意睇書。 佢唔聽話，即係佢嘅姿勢嗰方面唔聽話。 咁但係咧，即係我睇一陣書咧，我會望出窗口裏邊望下啲街景啊，望上個山啊，同埋我細個好中意睇天空嗰啲飛機。 哦，哇！原來 咁、可能就係因為咁咧，令我即係有一個好奇嘅一個思維啦。咁、所以我都係好難得係少有真係喺大學裏邊工作係冇近視嘅人。 其實真係，所以你係啱做呢行，你已經潛意識有呢個意識啊。所以咧，嗱，你長大咗就即係行呢個體育之路啦，就將你嗰個心得咧就同人分享。上天係交個使命俾你啊。 可能啦，不過呢度真係疫情咧，我都見到嗱，我啲舊生嗰啲小朋友啦，咁喺網上裏邊見佢哋一家大細喺屋企裏邊做嘅嘢咧。其实真系唔少咧，系即系佢哋 post 摆放一啲喺屋企上紧网啊、zoom 紧嗰啲嘅功课啊、做紧功课、学习紧嗰啲相咧，其实嗰啲姿势咧都好多有问题。同埋我见佢哋小朋友睇嗰个屏幕咧，真系好近咯啲距离。 所以大家要重新调教翻啦。咁其实有时上网有啲资料咧，教你点去正确保持几多距离，腰要挺直啦，唔好上低咁样样啦吓。咁啊，勤力系啱嘅。咁上下咧就要俾你眼睛去休息，望下远夜，望下蓝天，望下绿水。有时间就要去户外活动，咁啊好啲啦，吸收啲日月精华。 冇错，特别喺疫情期间咧，呢样系更加需要啦。 好，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到我吓，拜拜， 拜拜。 有时咧要闭目养神，咁上下咧又要睁开眼睛睇下呢个美丽嘅世界。 未见得一切都要公平，成败也总要问究竟。亦未见得得失影响心情，难道你天生很好胜？全部靠即兴，只会不得要领，凡事要心中决定。行捷径心领，歧路更要冷静，没有输怎会胜？用努力来往上调整，以后前途反复要镇定，以后迷途不需找算命，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学会将一张开一双眼睛。未见得光阴一去需要停，无用去一再望背影。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自会好心好报应。 刘德华写嘅词《张开眼睛》，张开眼睛，新嘅一日开始啦！听紧嘅仍然系司机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室外气温14度。 全部靠即兴，只会不得要领，凡事要心中决定。行捷径心领，歧路更要冷静。没有输怎会胜？用努力来往上调整。 后迷途不需找说明，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学会将一张开一双眼睛，未见得光阴一去需要停，无用去一再望背影。人没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迟回好心好报应。人没有天生高一般的心灵，迟回好心得到好报应。 早晨，我是沈祖耀。我通常朝头早都好早起身，大约五点九到啦。起咗身之后咧，我就会跑步大约半个小时，然之后咧，我就会喺我草地嗰度咧做30下掌上压、40下 sit up。咁咧，我就觉得全日咧嗰个人都好似好轻松咁样，同埋咧亦都充满咗活力。祝大家清晨爽利。 好啦，咁啊，听日翻嚟星期四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咧，就讲下点样降低前列腺风险嘅饮食之道啊！听日再见大家啦吓，现时嘅温度系14度，今日最高17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9宗属本地个案，其中30宗源头不明。大埔丰年楼一 C 单位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在11月15日或之后到访过这个单位2小时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再有公屋纳入强制检测，观塘宝达村达怡楼和彩云村明丽楼分别有4个单位有居民确诊，当局亦都向居民和逗留人士发出强制检测令。另外，昨日有3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3人由64至79岁，累计123人死亡。警方拘捕31人，包括27名涉嫌非法入境的性工作者。据了解，被捕人士租用过的酒店包括富豪九龙酒店和君怡酒店，其中君怡酒店星期五开始将会成为指定检疫酒店，估计他们接触过的嫖客可能达到2000至3000人次。警方前日搜查油尖区5间酒店和2间无牌按摩院，拘捕呢批人士，当中4人相信是跨境卖淫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27人相信是性工作者。行动中检获超过41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和大量与性工作有关的证物。警方表示，因应疫情，性工作者未能循正常口岸入境，相信集团安排性工作者偷渡。美国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今个星期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紧急使用授权。路透社引述药厂提交给管理局的文件显示，疫苗后期测试的数据中，只要注射第一剂就可以预防部分无症状的感染。报道指出，管理局的审查员没有对莫德纳的疫苗提出任何新的重大隐忧，认为注射两剂疫苗对预防确诊病例非常有效，18岁以上的人士接种该疫苗没有出现任何具体的安全问题。欧盟计划透过立法限制大型科技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有关规定是为了防止出现反竞争的垄断企业，违规的企业将会面临高达每年收入10%的罚款，甚至可能被拆分。估计受影响的包括亚马逊、苹果、Facebook 和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 路透社的报道表示，欧盟计划定出两套规定，其中一套名为数码市场法案，规定大型企业需要遵守一定要求，否则将会被罚款和拆分。另外，亦要向当局报告并购提案，以防止出现扼杀竞争对手的收购案。另一套名为数码服务法案，针对用户超过4500万的平台，需要制定更多措施应对非法内容、侵犯基本权利和故意操纵影响选举及公共卫生等问题，并且要公开平台上政治广告的细节。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嘅6:34啦，欢迎收听12月16日星期三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在九龙东多条公共屋邨，包括黄大仙嘅东头村、牛池湾彩云村以及观塘宝达村。有多宗確診個案，有專家話呢啲比較舊嘅屋邨住咗唔少長者，難以執行比較複雜嘅預防措施，認為要諗下點樣改善檢測時間太長嘅問題。一陣聽下專家分析。 多个屋苑出現多宗新型肺炎確診，其中喺東頭村桂東樓有測量師就。